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恩研究所网站、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恩研究协会网站和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分别报道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同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老挝通讯社、中国环球网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报道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龙岩山肥皂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媒体登载了近来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